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理事会会议在古巴哈瓦那举行，并于5月4号通过了关于声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者的决议。决议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落实主体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主权和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的一切都为劳动群众服务。在朝鲜，全体人民在国家的关怀下享有平等真正的自主尊严和福利，他们大力展开万里马速度创造大战，以依靠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推进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决议揭露和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阴谋活动，说美国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战争演习，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南朝鲜傀儡集团则无视民族的共同愿望，执意走向反统一。决议最后指出，世界工会联合会热烈呼吁所有成员组织和友好组织今后也坚决支持和声援朝鲜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实现朝鲜统一、和平与繁荣的正义斗争。